幸福为爱不计日和月，当爱已不能挽回，你我各自单飞，希望谁都不怨谁。 Another one busts the dust. Ow! Another one busts the dust. Hey, hey! Another one busts the dust. Hey! 放进一朵云，忘了时间， 请你跟我来， 走进这里， 留在这里， 品味音乐， 品味时尚， 新感情， 新回忆。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中歌嘹亮制作。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欣赏皇后合唱团演唱的歌曲《没人再爱》，胖姑娘，自行车竞赛，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But I just can't Oh, down beside that red firelight. Oh, you gonna let it all hang out. Fat bottom girls, you make the rocking world go round. Bicycle, bicycle, bicycle. I want to ride my bicycle, bicycle, bicycle. I want to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用音乐让你细腻的情绪对号入座， 美好时光在这里悄然定格。 We were lovers like that, and besides, it would still be all right. We were lovers like that, and besides, it would still be all right. 金曲无终点。陪你到永远，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金曲无终点。以上朋友们听到的是皇后合唱团演唱的一组经典歌曲。皇后合唱团是被公认为20世纪最成功也是最受欢迎的乐团之一，它对上个世纪80至90年代的流行乐队可以说是有着很大的影响。它独特的歌剧式摇滚为后来的乐队引领了方向，那么他们华丽的舞台表演和奢侈的生活方式也常为后人所效仿或者是遭到一些批评。那么乐队最后悲剧式的结局也是令人震撼的一个警钟。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请朋友们听皇后合唱团演唱的歌曲《我在这里》、《游戏》、《七海的梦境》和《肢体语言》。 Here I stand, here I stand. Look around, around, around, around, around, around. You won't see, you won't see. Now I'm here. in the city, just to you and me.

tonight. I'm gonna have myself a real good time. I feel alive. Let me feel your heartbeat.

没时间回家，就把爸妈接来北京住些日子。周末我不只会带他们去游故宫、天安门、颐和园，还会陪他们登景山、万春亭、望北海、看日落。我不只会带他们逛西单、王府井，还会陪他们逛小吃街，尝尝地道的老北京美味。我不只会带他们看鸟巢、水立方，还会陪他们到国子监，感受胡同里的慢生活。虽然我不在这里长大，但我热爱在这里的生活，更愿意和爸妈一起分享，因为我是新北京人。 您好，您觉得什么是公益行动？ 成立慈善基金， 捐一所学校吧， 参加志愿者活动啊。 岁月永恒，金曲留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金曲无终点，陪你到永远。 欢迎继续收听金曲无终点，我是主持人陈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请朋友们欣赏一组世界著名歌手演唱的经典歌曲。那么这里首先请朋友们欣赏的是吉米·克里夫演唱的《越加努力》。迪昂， Yeah.

Jefferson's honeys was wearing Sassoon. Now it's 95 and they clocked me and watched me diamond shining, looking like a Rob Liberace. It's all good, from Diego to the Bay. Your city is the bomb if your city making pay. Throw up a finger if you feel the same way. Straight flipping it down for California, yeah.